第128集，喝肉汤。这一批的监察官员在行宫之内休息了两日之后，便请辞离开。顾元白远了，嘱咐他们尽快将犯人带到大理寺判刑。万寿节前后数日不理刑诉，要趁着现在就得将这些事情给忙碌完。这些土匪都是苦力，健壮的男人们分为三批，一批留在利州为利州人民出力，一批长途跋涉运往京城，用来威慑和宣扬国威，也做开垦京西荒地的苦力，还有一批运往幽州，幽州很缺少这些劳动力。处理好这些琐事，时间都已经到了九月初，从四月到九月，五个月已经过去了。时间真的是如眨眼一般的迅速，等农田里的粮食开始熟了，棉花也快要到了采摘的时间时，顾元白决定从避暑行宫搬回京城了。他今年搬来的晚，七月半才来到避暑行宫，还未曾待上多久，转眼就入了秋。顾元白知晓整个京城都在忙着万寿节，他如今回去坐镇，也好使得这些人莫要铺张浪费。说做就做，皇帝一声令下，行宫之中开始忙碌，转眼就到了离开避暑行宫的日子。长队蜿蜒，圣上的马车被层层护在中央，顾元白朝着行宫门前的晚太妃深深行了一礼，哑声道： 还请您啊，多多爱护身体。 晚太妃在避暑行宫里住得舒服，她不愿意再舟车劳顿回京西了，也没有身体回去了。晚太妃心中有隐隐的预感，她朝着顾元白笑笑，上前一步握住了皇帝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，殷殷叮嘱道： 你才是，吃饭总要记得急事，万事再急，急不过用膳和休憩。 是。 我听说你前几日上早朝的时候，统共在朝堂上待了约莫有两个时辰。元白，下次不可再这样，这样损耗的岂不是自己的身体？ 儿子晓得了。 晚太妃笑了笑，眼眶发酸，她眨去这些酸涩，佯装无事道： 快过去吧，百官都在等着你呢。 顾元白再三被催促，才转身带着百官离开。他走了数步，终究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晚太妃神情认真，正在看着他离开的背影。顾元白脚步一顿，随后更大步地迈了出去。晚太妃没忍住上前两步，而后停住，叹了口气。他将皇帝看若亲生，怎么也不愿意顾元白每日这么疲惫。皇帝身体不好，其实这样的身体最适合无忧无虑的富养，但身为先帝的亲子，又怎能不坐上高位呢？顾元白也做得很好，做得比先帝还好。先帝若是知道了，应当也会快慰地大呼我儿厉害。晚太妃是个妇道人家，什么都不懂，但她晓得皇帝威严越发大了，在宫中也开始说一不二了。他的儿子正在往这厉害的皇帝上靠拢，他就算私心不愿他这么疲惫，也得为他骄傲。晚太妃擦过眼角，恍惚之间竟觉得顾元白脚下踏的是一片锦绣河山了。薛远的伤一直养到了九月初，总算是养好了一些，他从一早就等在马车旁，等着见顾元白一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旁一阵风吹过，顾元白从他面前匆匆而过，掀开帘子就钻了进去。片刻后，里头传来了一道闷声： 启程。 骏马扬起蹄子，薛远有些失神，他转头朝马车里看了一眼，刚刚匆匆一眼，小皇帝眼睛好像红了。 怎么回事？ 薛远压低眉。回城的车队一直到了午时才停下休息，田福生进了马车给顾元白布膳，顾元白没有胃口，但强撑着用了几口，觉得饱了，实在吃不下，就让他下去了。田福生愁着脸出了马车，跟着周边的人道： 圣上不开心。 约莫是为了晚太妃。哎，晚太妃留在河北，相距京城要数日时间，快马加鞭两日可以到。但圣上的身体，若是以后圣上要看一眼晚太妃，怕是一来一回就得15日的时间。 御前侍卫们叹了口气，圣上怎么不饿呢？他们肚子都饿得乱叫了。但让他们再去劝皇帝，他们不敢，圣上吃不进饭，这哪里是劝一劝的事儿？侍卫长心中忧虑，但还是按着平日里分批吃饭的方式，让一群人先去吃饭。他特地记着身上还有伤的薛大人。 薛大人容易饿，不如先去吃饭。 薛大人眉眼沉着，心道，我怎么就容易饿了？他心情显而易见的不好，侍卫长赶紧远离，纳闷极了。回来路上，顾元白一般会给士兵们充足的休息吃饭时间。不远处，三三两两的士兵围在一起吃着饭，除了分发下去的粮食和咸菜酱料之外，还有厨子正在熬着肉汤。这大锅的肉汤只要香料放足了，香味就能飘十里，跟皇家御膳相比，虽然不精细，但分量足够多。士兵们分批排着队，拿着自己的碗筷去等着肉汤，时不时就能听到前头有人大声道， 给我来勺肉最多的汤。 大伙都记着啊，他碗里肉最多，一会儿吃完了自己的。 这肉汤的香味一路飘到了马车里，顾元白撩起车帘一看，瞧着远处士兵们的打打闹闹，他看了一会儿也跟着钻出了马车。外头等着下一批去吃饭的侍卫们倏地站直，惊讶， 圣上。 顾元白将袖袍挽起，往大锅饭那边扬了扬下巴， 给朕端一碗肉汤去。 一个侍卫往肉汤处跑去，顾元白左右看看，找了一块平缓的岩石坐下。跑过去打汤的侍卫径直跑到最前头，后面排队的士兵有人大声道， 圣上说了，吃饭领赏银都要次列整齐，谁也不能无视军规，你怎么就直接跑过去了？ 诸位兄弟担待一下，我要为圣上打份肉汤。 后头杂声顿起的士兵顿时不说话了，生怕耽误人家的时间。前头正轮着打汤的士兵们连忙护着碗，挡住厨子递来的勺子，忙说道， 先给圣上盛，我不要肉，我的肉都可以给圣上。 肉管够。 厨子要给他盛，但见他头摇得快掉下来了，也不强求，转而问御前侍卫， 圣上的碗筷可拿来了？ 我给忘了。 厨子赶紧蹲下身翻找着碗筷，半晌才找出一个完完整整没有脱色和裂口的碗，在清水之中清洗了数遍，才慎之又慎地盛出了一碗肉汤，双手端至了侍卫的手中。侍卫很快就来到了顾元白的面前，肉香味也随之而来。顾元白低头一看，碗中水为清汤，夹杂着去腥的姜片和花椒。顾元白尝了一口，盐味足够，应当也加了一些醋，料味充足。 不错，去拿个大饼来。 侍卫一愣，随即又跑了过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